昨天晚上我跟我妈聊天，她说她的目标就是我跟我爸都身体好好的，这样她就放心了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妈妈永远是想着我们的好妈妈哟。其实啊，我的小目标也有家人康健，但这绝不是嘴上随便说说，而要付出实际行动的，会养生才行啊。对，最简单的，立秋是进入秋季的第一个节气，正值天气由热转凉，有些朋友往往因一时的贪凉忽视了对自身的保养。秋季养生要以养阴润肺为先，同时在养肺的基础上要兼顾对肝脏、心脏及脾胃的养护，使机体达到一个平衡。俗话说，夏天过后无病三分虚，秋季正是进行饮食调补的大好时机，根据时令特点早睡早起，并且此时要注重秋冬养阴，多吃一些山药、芝麻、精米、白木耳、雪梨等。还有一款奶制品推荐给您，就是羊奶，它是非常适合家庭选择的好奶。我给我爸妈一次都是一箱一箱的买，不怕他喝穷我，就怕他不坚持。而且说实话，这款奶制品价格很亲民，99元一盒，是300克半个月的量，现在订购两盒还要再送一盒老北京足贴，算算算算，这198块钱就可以喝一个月的羊奶，还可以再贴一个月的足贴。足贴再跟您说一下子，养生达人都贴过三伏贴没有？肯定贴过啊，就是夏天三伏天里贴着的。那足贴呢，是专业贴在足底的，每天晚上睡前贴，早上撕下来就可以看到足贴的颜色变了，黑黑油油的，这是很正常的。那这个足贴啊，方便安全，咱们现在两盒羊奶就送一盒足贴，也是给大家试喝羊奶提供一个超值的优惠。电话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是订购专线，打个电话送到家，满意之后再来付款。电话我再报一次，您可以拿纸笔记录，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2052的孙阿姨问这个足贴怎么用，好，跟您细说一下啊。这每个足贴啊都配有一张贴纸和一个药包，每天晚上呢，您用温水泡脚，然后贴上这个足贴，就在这个脚底处，特别舒服。晚上贴，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撕下足贴了，可以看到黑黑的、油油的啊，用湿纸巾擦掉就可以了。这是非常正常的啊。最后呢，这是非常正常的，我们的很多的老年朋友，包括中青年朋友都可以使用，除了一些特殊人群，比如说您是过敏的、孕产妇的，是不能用的，其他人士都能用。好，最后一点时间，赶紧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99块钱买一盒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，订购两盒就送一盒50贴的老北京足贴。好，看到5218的王奶奶说自己今年82岁了，瑞麟羊奶喝了2年时间，说这个奶啊口感好，今天又订了12盒。感谢您，王奶奶。其实咱们瑞麟啊没有品牌形象代言人，但是广大消费者您就是代言人。好产品用得好，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、隔壁的老王老李、跳舞的李婶儿、宋姨都会自动代言。而且产品做得好，第一是品质要好，第二是价格公道，第三效果要足，瑞麟羊奶就万千满足了。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99元是一盒300克15袋的独立包装，订购两盒呢是198，再送您一盒老北京足贴。对很多不能经常运动的上班族，包括老年朋友来说，贴足贴啊是非常方便的，很懒人的一个方法了。贴上之后就不用管它了，第二天早上揭掉足贴，黑黑油油的，大家不要担心啊，这是非常正常的。好了，最后的一点时间啊，一个月的羊奶198，再加上一个月的50贴的老北京足贴免费赠送，最后的一点时间留给您拨打电话，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